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台湾高龄化政策暨产业发展协会今天公布本岛17县市高龄友善城市综合评比排行榜，前五名依序为嘉义市、台北市、花莲县、高雄市、屏东县，垫底的末三名云林县、苗栗县、台中市。评比项目包含了8个面向，公共空间、社区健康服务、讯息资讯、工作志愿服务、敬老社会融入、社会参与、住宅安居、大众运输以及老人的主观感受。分析嘉义市之所以夺冠，在于医疗工位与社福表现相当优秀，还是全国高龄长照机构进驻率最高的县市，低房价也让高龄者居住不成负担。至于垫底的3个县市，台中市还是直辖市，代表资源多却不见得对高龄最友善。县市整并之后，市政资源仍然集中市中心，关怀乡镇高龄族群不够，也可以从这份客观指标中明显看出。国立成功大学24岁的陈姓女研究生前天在校园遇害，台南地检署今天解剖验尸，初步确认遗体伤势集中颈部，不止指印痕，颈部的肌肉、颈动脉、气管后方都有压迫出血，确切死因有待解剖鉴定报告出炉才能认定。至于陈姓女研究生有没有受到性侵，台南地检署指出，今天采样的血液、尿液、胃内容物还有下体检体，连同昨天香艳采样的下体检体，将由法医研究化验所鉴定。涉嫌行凶的林姓男清洁工，台南地方法院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艺人孙鹏和低音18岁的独子孙安佐，今年3月26号在美国扬言攻击自己就读的学校，已经关押219天。联邦检方以非美国公民耻辱罪起诉孙安佐，8月出庭时认罪，放弃上诉，原定12月11号宣判。不过，美国《世界日报》报道，被告律师建议提前作业，检方没有异议，案子11月19号就会宣判。兆丰银行丰源分行理财专员张真琴利用客户信任，私下保有客户已经盖章的空白取款条，未经客户同意挪用存款或者是汇款交易，为自己投资股票、地下期货还有私人借款填补缺口。从2011年4月到今年6月，8年间盗领挪用了14名客户6470万。台中地检署今天依银行法被信罪还有洗钱罪起诉。中国证监会今天罕见的在盘中发表声明，释出利多。声明内容包括了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优化交易监管、鼓励价值投资。市场人士认为，这意味着证监会决定调整之前的从严监管，一方面让一些合法合规的资金入场，为市场提供活跃度，减少行政性的窗口指导和干预，提振市场情绪和风险偏好；另一方面，继续从严打压违规资金进入市场，提供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同时明确交易规则，让投资者更知晓交易规则还有监管预期。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点，来到9526点，成交金额99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345点，涨幅1.63%，2149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1点，涨幅1.56%，202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2点，涨幅1.28%，257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0点，涨幅1.23%，741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9点，2483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1点，297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984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1.2分，成交金额2亿6200万美元。日元112.67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379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即时讯息，玉兔台风影响，今天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西南部以及北部沿海地区都容易出现长浪。台东、宜兰龟山岛、高雄小琉球还有屏东鹅銮鼻都已经观测到了2到4公尺的长浪。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苏贞昌的玩趣总动员亲子体验互动 party，

冷场我来放把火，你会爱上我。 就说了先不要，他是跳唱歌手陈汉典，先不要。下午的两点十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10月30号，星期二，我是玛丽。哥哥他出差一下下，待会就出现。他出差啊，就说了先不要。先不要。这首歌呢是来自宇宙人的那你呢。时间就这样匆匆的过了，已经来到了10月30号。七八九十，十月打在废话，万圣节十月，万圣节10月31吧，十月份都要过完了，今年就剩2个月啦。 有好多想法却又说不出口，难道是为了忧愁说着忧愁，喝一口就想要变得成熟。世界真的不同了吗？原地的话是不是梦话？蓝天绿地是孩子的童话。我听不懂你的鬼话，我不要就这样的过。 时间这样匆匆的过，想到以前万圣节，可能如果你跟我年纪差不多，就是以前还会跟朋友说，到万圣节我们要去唱歌啊，扮鬼啊，在路上爬照啊。然后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万圣节就是我身边的人如果都当了爸妈，就是爸妈在烦恼万圣节要帮小孩办什么，已经变成不是晒鬼喽，是在晒小孩。 我不要就这样的过，那你呢？那你呢？会不会跟着我一起走？寻找着那片沙漠唯一的绿洲。 后就这样慢慢转动。那你呢？那你呢？会不会像前期一阵风掀起了单纯疯狂勇敢的我，不再停留，向左或向右，十字路口。 今年呢，你有看到哪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装扮吗？不管是大人，或是你朋友的小孩，或是网络上各式各样，你知道？妈妈爸妈没有办法扮自己，可是你知道他又很认真的话，他就会非常细心的打扮他的小孩。然后日本每次到万圣节都会有一群很呛的，就是你不能扮知名人物漫画那些都不行，你要扮那些日常的人物，比如说有人穿着怎么很像什么饭店早餐在准备吃 buffet 早餐的偶像等等之类的，或是在电车上刚追星追完演唱会然后忍不住睡着的女孩。我觉得每一次万圣节日本人这一系列让我觉得非常的闹。然后我记得有一个人，他的装扮是穿着就是饭店会附的那种浴袍，然后他手上拿了两瓶饮料，他扮的是出去投币但却忘了带房卡的人。 吃汉堡想每天吃八个，我也要在麦当劳打工，没下班我看我先回家，啊没有用，是我想太多，已经想好如果相遇要说些什么，可是遇见了你之后不敢跟你说，是我太在乎完美，不想知道结果，我没有没有用，爱情像是一扇永远开不了的门，孤单的我在门前是如此的情冷，谁给我一把钥匙，也许是我卖问，想太多想太多耶。 我看到 App 上有人分享说，他有看到有人把小孩扮成了薯条，就是可能是小朋友后面用很多那个黄色的长形气球吧。薯条太可爱了，要是我是他同学妈妈，我就把我的小孩扮成一罐番茄酱。还有扮御饭团的，哎，御饭团也很可爱。 些什么？可是遇见了你之后，不敢跟你说，是我太在乎完美，不想知道结果。我没有，没有用。爱情像是一扇永远开不了的门，孤单的我在门前是如此的清冷。谁给我一把钥匙？也许是我白问，想太多。想太多，已经想好如果相遇要说些什么，可是遇见了你之后不敢跟你说，是我太在乎完美，不想知道结果，我没有没有用，爱情像是一扇永远开不了的门，孤单的我在门前是如此的清冷，谁给我一把钥匙，也许是我白问，想太多想太多耶。 来自于张震岳的想太多。还有人说看到有小孩扮那个瓦斯桶，哎，瓦斯桶我就有点难哎，是不是要拿一个灰色的纸把你的小孩就是圈起来，然后上面剪个那个瓦斯上面那个头的形状就好了，然后脸全部涂成灰的吗？这样会像瓦斯桶吗？那你边边还要写那个电话号码，空里，然后偌济偌济偌济偌济啊呢？ 2:20，你今天有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万圣节装扮吗？你也可以把它分享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一起来。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也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双手看到没有，写首歌只要一分钟，先倒杯酒，欣赏夜的美，准备好我就找个机会把你的心带走。哦、oh, 你是不是对他有迁就？哦、oh,到底我的出现是不是时候，我懂你不好说，转个话题待会有没有空、哎、明天我们请个假，要不要去看晚霞，放手关掉一切工作电话，暂时人间蒸发，别的想那么多，我知道不好说，去享受，离开地球没人能掌握你的行踪。Oh, oh yeah， 哪个爸妈把自己的小孩扮关公啊？而且关公这个角色在万圣节出现呢？讲到关公，让我想那天录影的时候，然后原本那个扮装他是要扮成 LeBron James 吧，可那个胡子租错了，租成直的，结果他就从 LeBron James。变成了关公，天哪！ 明天我们请个假，要不要去看晚霞？放手关掉一切工作电话，暂时人间蒸发，别再想那么多，我知道不好说，去享受，离开地球没人能掌握你的行踪。Oh, oh yeah，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海尔许书豪的这一首不好说，然后据说呢他在年底前还会发行新的单曲跟大家见面，但专辑应该是要到明年了。 前方是夜，一阵晕眩，分不出是非。什么问题导致我对未来都不再感到新鲜？对不对？家里摆设千篇一律，没有换位。上班下班刷牙洗脸怎么那么乏味，打个哈欠发了呆，坐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我想说再喝一杯，是与非错与对，就无所谓。

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 2:36，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满丽。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听到歌曲呢是来自维里安的《还是会》。看到 APP 上呢，我们的香港听众 Alex 说他现在人正在澳门，让我想到今年呢有一个新体验，即将到来的新体验就是，可能很近的国家，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哈，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怎么会？那个地方我以为你就可能，哎，你有空有机会就会去一下。就是我一直都没有去过香港，然后人家都说香港东西很好吃啊。今年我要踏上香港去吃一吃，看看东西是不是真的很好吃啦？有没有在骗我了？你有去过香港吗？你有真的觉得，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去看人家分享的游记啊或实际，因为香港的服务也是蛮出名的，就会觉得说哦，脸很臭啊，或是环境没有到那么的干净。但我觉得最夸张的形容是说，哦，当你吃了第一口烧麦，或是当你吃了第一口肠粉之后，觉得没关系，脸臭我都接受了，因为太美味，好好吃吧。 往前走，看你紧闭的嘴唇，他什么都不说，看你飘忽的眼神，他无情。 有人说猪油包必吃，猪扒包，猪油包跟猪扒包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吗？ 你的改变太冷漠，我没有勇气大声地说，告诉我你不是真的离开我，你也不愿这样的夜里把难过留给我，告诉我你不是真的是要惩罚我的爱，让你失去自由，告诉我。 维腾说记得吃盆菜，虽然我不知道盆菜是什么，我先把它笔记下来。你去过香港吗？你有觉得哪一个味道让你很留恋吗？那个味道可能在，因为我觉得台北其实也蛮多茶餐厅或港式餐厅的，其实要吃那个味道我觉得不难，但你有没有真的觉得哦，那个味道回来台湾就是不在台湾就是吃不太到，不太一样的感觉，你有印象深刻的，欢迎你可以告诉我啊，用飞碟联盟 APP 我来笔记一下。 看街上的行人跟我擦肩而过，整个世界太冷漠，我没有力气再往前走，看你紧闭的嘴唇，他什么都不说，看你飘忽的眼神，他无情的闪躲，看你和我的回忆跟我擦肩而过，你的改变太冷漠，我没有勇气大声地说，告诉我你不是真的离开我，你也不愿这样的夜里把难过留给我，告诉我惩罚我的爱，让你失去自由，告诉我。 来自陈启真的告诉我，趁今天呢大家分享一波，我顺便来把它念一念，如果你刚好接下来或是你未来也想去香港狂吃一波的话，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笔记。好多人就是其实这个好像不用特别大家提醒，就是去香港大家都说翠华都说翠华非常的好吃，然后有人说他的女朋友就是香港人，他说他第一次去香港吃烧腊饭的时候，整个人飞上天，这么夸张。 伟腾说的那个盆菜，就是用脸盆装菜给客人吃，是高级的过年菜。哇哦！K 分享了一个木糖康布颠，我觉得天哪，我中文怎么会落后成这个样子？我看那个字都觉得我会念，可是都心里很不踏实欸。他说必吃，他觉得是布丁，结果吃起来像蛋糕。L B 跟我说香港的麦当劳汉堡，你跟我说真的吗？你是跟我说真的吗？不要骗我。诶，听完了告诉我之后，诶，真的吗？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莫文蔚的《真的吗》。也有人说那个九记牛腩好吃。 你天色渐暗的时候，总是会想起你的说话。你说你要走。 笑容没有快乐，是否看得出来？昏黄的天，别告诉我快下起雨了。轻声的风贴在脸上，吹干落下的泪，一整夜的思绪难眠。 才说除了兰香园，中环的圣香园也超级好吃。好，我来把圣香园也笔记下来。我记得还要看到什么莲香居，这些名字都好诗意哦。 不想你爱可以轻松，我真的爱你爱你，你还是走。 想懂，想要躺在你胸口。 还有人说，如果你去香港玩的话，一定要记得吃粥，粥很好吃。哇，每一次讲到粥，我就会想到台北的老友记。我觉得老友记的粥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好吃了。然后去香港，应该我来找一找有没有好吃的，我尽量把好吃的笔记，以后就可以分享给大家。还有一些甜品吧，有人说什么杨枝甘露啊、芝麻糊，这些都是我的爱啊。但为什么会说就特别不会，好像就是这么多港式的东西这么爱吃，不会想飞去吃？因为台北很多，像现在什么那个家家甜品来台北开，现在已经两间分店还三间分店哦。家家甜品我简直就是吃到要吐，我真的这是一个好的方面，因为我真的他就是有空我就会想要去吃吃吃。但他现在杨枝甘露冬天已经没了，那芝麻糊也是冷的热的我都觉得哦重，觉得好吃。 笑轻松如往常，简单越令人渴望，能给多少时间呀，能给多少选择呀，想起最后的夜晚，忘了悲伤的浪漫，静静躺在我身旁，却静静不说话，笑了，甜蜜了，浪漫了，短暂的时光，梦见了，手牵了，带着我大声许下愿望。 在这边呢，我要严正的跟大家分享，就是 App 上有人说这么爱吃，怎么都吃不胖呢？然后就有人跳出来说，哦，因为玛丽是吃不胖体质啊，吃不胖体质是谁告诉你的？

台铁表明，司机员年龄设有上限，赖清德的建议可行性不高，而且即使符合资格，回聘也得重新参加铁路特考禁用，同时缴回已经领得的退休金。公费流感疫苗品质相继出现问题，赛诺菲一支疫苗颜色异常，国光一支疫苗发现白色悬浮物。疾管署今天和药商开会讨论，国光允诺周五提出调查报告。赛诺菲药厂指出，颜色变异的流感疫苗属于单一个案，目前全球其他国家没有类似状况，预定三周内公布检验报告。法国总部今晚开会讨论如何缩短检验时间。疾管署统计，流感疫苗15号开打以来，接获17例的不良反应通报，都跟这两批疫苗没有关系。目前两批问题疫苗暂时停打，要等检验报告出炉，再由食药署决定要不要重新开打。中国大陆福建省晋华基体电路公司涉嫌剽窃美国半导体公司美光科技的智慧财产，美国商务部今天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把晋华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上市公司联电强调，将持续为晋华开发技术，双方合作计划不受影响。联电前年五月接受晋华委托开发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 制程技术，由晋华提供 DRAM 特用设备，再依开发进度支付技术报酬金给联电。美光也曾经控告联电侵害营业秘密，不过联电也在中国大陆反控美光子公司产品侵犯专利，大陆地区法院七月初初步认定美光子公司侵权。美国网络新闻媒体 BuzzFeed 引述知情人士说法报道，苹果和亚马逊开始报复财经资讯平台彭博。苹果没有邀请彭博参加台北时间今晚10点的产品发表会，亚马逊也把第四季的广告从彭博网站撤下。彭博月初报道，中国已经入侵了苹果和亚马逊以及其他科技公司使用的晶片。苹果和亚马逊双双否认报道内容。苹果执行长库克，还有亚马逊云端服务执行长杰西，也都要求彭博撤下这篇报道。彭博不得参加苹果产品发表会的禁令持续多久，目前不得而知。美国一家科技网站过去在苹果发表 iPhone 4之前张贴了 iPhone 4的照片，苹果禁止这家科技网站参与产品发表会长达好几年。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07点，涨幅 1.45%， 成为2145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8点，201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4点，256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4点，737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0点，2464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4点，2966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9点，9526点，成交金额998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30.987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0.9分，日元112.67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373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即时讯息，玉兔台风影响，今天东半部含绿岛蓝雨，恒春半岛西南部和北部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现在台东、宜兰、高雄、屏东都观测到了浪高4到2公尺的长浪。以上。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阿春部长。为了照顾劳工退休的经济生活，让你我的老年生活有保障，每位劳工都有个人劳工退休金专户。阿春部长在这提醒各位老板，只要雇用劳工，不论是正职或兼职人员，老板都要帮劳工提缴至少6%的劳工退休金。劳工也可以自愿提拨退休金，还可以享有税负优惠，而且账户有劳动基金运用局进行投资，收益将会分配到账户，每个劳工都有分红哦。阿春部长提醒大家，缴越多领越多，老年退休保障多更多。

3:10，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哎， 我那。嗨，我是马克。 怎么这么空啊？ 嗨嗨， 嗨，我是马克。 我在想办法修正一下你好了。 我跟你讲，像从话外音连线吗？ 你很想躲在我们的小包包里面的一个人。今天现场呢，从上个小时就有人在等，说，哎，不晓得来宾在这个节目都是什么时候来呢？ 好，3点， 来宾会在3点来，让我们欢迎小球庄娟妮。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球，马克好，玛丽好。 刚这首歌曲呢叫做《拼图日记》，然后你发行的最新专辑叫做 《巴斯特耳朵》， 然后之前我因为在午茶音乐时光遇到你嘛， 是， 然后就匆匆听了一下，所以我回来就帮忙你解释说，哦，你们知道巴斯特耳朵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 best， 然后就很多人。刚刚 APP 上也有人说， 哈， 巴斯特这是 best 吗？我不敢相信，就这样吗？ 而且 best 的人不是应该是贝斯特吗？ 所以今天就要请那个， 不是应该是电？他现在欲言又止，他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插入， 我不知道怎么插接，让作者本人、创作人本人来分享。 但其实本来那时候想要写巴斯特耳朵的时候，没有，因为他编曲其实是比较重的啦，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想说一定要把歌名变成英文名字的时候，我们找的那个英文名字叫克星，欸， 克星 的英文名字怎么念？ Ghostbuster 那个 克星是什么？ 克星啊，就是 魔鬼克星那个， 克在一个刀那个 Ghostbuster 那个吧。 哦 ，Boss， 哦哦哦哦 哦哦，我现在已经忘记那英文是什么， Buster， 因为后来 Buster， 后来就发现那个企划说，其实也不一定要有英文名字，我们就全部人松一口气。但其实那时候特地要写的时候，是真的是克星的，本来 Buster 耳朵的英文。然后 你说那时候在写这首歌，还是在定专辑名称的时候？ 定专辑不是定专辑名称的歌英文歌名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有觉得最好的耳朵，它好像意思上就是它可以倾听你所有的情绪的抒发啊什么的，可是它其实也有一种带点威胁跟控制的意味在里头。 为什么？ 你给我听好。 哎，是不是在 下一句？ 你给我听好。本来看想要 唱，想哭就要笑， 想哭就要笑， yeah。 帮医生打歌。然后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跟一个朋友从不熟变成熟，然后跟他讲你很多很多秘密的时候，当然刚开始你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有一个这么懂你的人可以倾听你所有的灰暗地带或者是负面情绪，可是久而久之，如果有一天你们吵架了呢，或者是有一天你真的讲完秘密之后他不小心讲 出 去 了 呢，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我一定要跟他永远都很好，或者是我好害怕怎么样怎么样，他其实就会比较像是我们这一张专辑的那一首歌要给大家的意思，只是因为实在是太负向了，所以 而且多弯，而且多弯了好多个弯， 对，多弯了很多个弯。然后我们， 等等，你是不是常被这样子捅过来？我们来聊聊， 等下捅什么？ 圣哲他说了什么吗？ 没有啊，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因为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太多听到太多人的故事，都跟这个有关，然后我就 你说这种应该不是我们小学经历的吧？哎，我跟你说，你不要跟马克说， 当然跟马克说了。 是应该不是这么轻的东西吧？可能更 也有更严重的，长大以后的也有更严重的。我举一个，我可能 我跟你说，这只股票要买哦，你不要跟别人讲哦。 或者是我跟你说，我男朋友多糟糕，多糟糕，然后没多久他就跟他在一起。 嗯， 就是很也是会听到这种故事，所以那时候我就是类似这种感觉，所以在这一首歌的时候，它就比较重。那可是因为变成专辑封专辑的名字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办法这样子解释，所以我们其实就讲，其实他就是最单纯的讲，就是最好的耳朵的意思， 所以真的是 best 的耳朵嘛，我没有解释错误。好的， 好的。 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是《拼图日记》， 对。 然后还是要请小球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吧。 这首歌是跟小玉一起完成的，因为真的非常喜欢宇宙人的 宗宇 音乐，宗 宇，对啊，宗宇啊， 林宗宇， 对，然后很庆幸就是有演电影，所以就跟他认识，然后就想说跟他邀歌，对啊。 说到日记，就是我觉得如果人的生活就是如果真的是拼图，然后可能有人生活就真的经历的事情比较少，花活得比较简单，可能就是那种4×4的拼图。 哇，4×4超简单欸，4×4在考验谁的智商啊？ 对不对？欸，有的时候4×4你也是会想一下好不好？有的人拼图可能比较多片，比如说600片、800片、1600片、 9600。 我觉得小球的拼图应该就是蛮多片的那一种。 哦，是吗？ 因为 从我们那么久以前就知道你到现在，你做菜，然后你卖衣服，我差点都忘记你卖衣服了。嗯，然后 写书、演电影、 演 舞台剧、 研究人类图、宠物沟通， 还跟马克学英文。 你们学多久啊？ 好像有没有三个月啊？ 有吧？ 还有半年吗？ 我还记得笔记本还在。 嗯，反正有一阵 子。怎么会断掉了？ 那时候好像他唱完歌以后就想说，好，那算了，不用。那时候要唱一首英文歌嘛，哦、唱完 歌，所以只是为了英文歌要练习一下这样子。 不是，那时候好像是真的要认真学。嗯。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不了了之。嗯、语言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大的困难。嗯， 所以就想说你就是你愿意玩的事情非常非常多，而且我觉得最厉害是除了英文之外啊，那大部分你都还有在持续，因为我知道你人类图也有继续， 对， 宠物沟通也有继续，做菜我不太确定， 做菜前几天做了鸡汤，嗯，就是因为秋冬对不对要来 补一下， 觉得好冷哦。对啊， 那接下来你还有想要做的新鲜事吗？嗯， 我觉得应该是想要再钻研占星吧， 占星 就是星座。 欸，你对这种很玄的东西真的很有兴趣欸。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我摸不透它，就跟人类一样，我摸不透自己，我就会好想要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你现在还是处于一直很想知道自己的脑袋怎么运作的状态。 对，我学这么多东西，只是很好奇我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样子。 那你学的东西它会互相打架吗？比如说欸，你有学过什么紫薇那些的吗？ 紫薇现在还没。 还没。 但占星跟人类图有没有譬如说它指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不会，因为人类图里头就包含了占星，嗯，就是包含了星座。但是我觉得比较像是学了那么多东西，包含我中间还有去学手打肥皂，就是真的一直在打五六十分钟这样子。嗯，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学了这么多不同的东西，其实他们都在讲 同样一件事 、我就觉得还蛮玄。 那一件事是 就比较耐心，然后还有了解你自己，更加了解你自己。像打肥皂这件事情，刚开始我要去报名的时候，纯粹就是因为我想说通告如果很少，我就要 打肥皂去卖吗？ 对，打手工肥皂去卖。还不用担心，就是 不会饿死。 对，不会饿死。可是后来打了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就问说，请问有手打机可以，就是我们一般的电动的 就打蛋机，就比如说你打蛋糕有没有自动打蛋机？ 对，就他说不行，然后他就讲说你一定要透过手打的 过程。他就说手打肥皂啦， 手打，可是电动也是手打啊。课程都是这样开的嘛。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说真的在打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哦天啊，这是训练你的耐心，而且你可以放完完全全放空，很像在舞台上的感觉。但因为手很痛，所以即使在舞台上我也不会有手很痛的状态。但是手打肥皂上了六堂，带了100多颗，上完了带了100多颗肥皂回家之后，我就没有再终结了。 嗯，那100多颗肥皂呢？ 没有卖掉啊，就是送给朋友，或者是放在冷冻库等他。 现在该不会还在吧？ 还在， 哈， 还好吧？它是可以保存很久。 你怎么不拿出来当专辑预购礼？ 不要，才几块。 那个是你的手打肥皂，欸， 不是？他说才几块是专辑预购礼，这样大家要怎么抢？ 对， 那现在可能要送一轮以后，剩下可能七八十个或者五六十个， 所以没有想说在 TICC 什么从上面再往下这样开， 我那会死人吧？ 以时速170往下掉。 我 TICC 的时候，因为我有喜欢蜡烛，就是香氛蜡烛，然后我有特地找香氛，就是调香师帮我做一个小球味道的蜡烛，然后就有限量兜售。 那你原本是个有耐心的人吗？ 不是， 非常不是。你看马克多知道，哦，玛丽你怎么会不知道？ 可是因为好，那如果说就创作跟做音乐这件事情， 不需要耐心，为什么？对不对？ 对， 为什么？ 因为你每次都会有新鲜的东西从一个 地方长出来， 对，一个地方 你就把它收割下来就好了。 可它基底不是一样的吗？你就是要一直去感受生活，然后你把它化成你的就是音符，你就是要做，你要不停的作曲，你要一直 排列组合不同啊， 你要一直唱歌，然后一样的歌你要一直唱， 每一次的情绪都会不一样。比如说你可能在唱的时候，来到你面前的组成的人都不一样，他们给你的氛围也不一样，或者是当场的场地，草地上唱歌感觉又不一样。然后比如说现场音场非常好，唱歌唱起来也不同。现场音场非常糟糕，那唱起来也很不同。所以会有很多很多的突发状况，即使同一首歌，因为不同的状况，你就会觉得天哪，每次都在 做同样的，好像以为在做同样的事情，完全不同的。 你刚刚说到最糟糕的经验，我好奇你在舞台上最糟糕，就是你却崩溃，天哪，怎么这场怎么了？ TSCC 前一天，我中耳炎，耳朵突然听不见，在右耳彩排，超害怕。那当天早上，其实只是因为太害怕。太害怕生病，所以在那个天的半夜，就是擤鼻子，因为我鼻子过敏，擤太大力，直接冲耳朵、欸，然后我就早上起来是完全听不到的，然后想说死定了，我明天要演唱会、欸， 超嗨， 那怎么办？ 我就然后去看耳鼻喉科，他就说真的发炎，然后叫我不要再就是戴耳塞啊，不要再戴一些东西，然后让他压力变大、然后我真的还是听不到的时候，我连药都不敢吃、然后我就很担心就是发生什么事，反正就是上网 Google 所有的偏方什么的，我只做了一个偏方，就是滴那个橄榄油进耳朵，也没有用。后来我就去找之前我在五二的时候，因为跌的那个尾椎断掉的时候，去找了一个师傅。 你有尾椎断掉？ 拍电影的时候尾椎断掉，就是一个楼梯的一个 空空，这样 就是整个撞到那个石头的脚，对，然后就去看那个师傅，所以我这次中耳炎那时候就是他已经在发炎了，然后我就赶快找师傅帮我敲，然后还没敲的时候呢，痛都在耳朵这一块，非常的集中，敲完之后就到脑部这一块，就右边 整个头都很痛， 整个右边脑，然后我就说师傅为什么我的右边脑很痛，他说好没关系，我再帮你敲，他就变成右半边。把那个痛变成是右半边的，然后就很好奇，我说师傅，那我可以全身都让它雾雾的感觉吗？因为耳朵已经雾雾了。他说不行，这样你都会听不太到。所以我那一天彩排的时候是有点没有在唱的，因为就是一直防止我的耳朵就是太过怎么样。结果到了演唱会的早上。对，演唱会的早上，我想说完蛋了，就是真的是完蛋了。 你睡醒还是很不 OK 的状态。 对，然后因为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就制作人他们就讲说，没关系，就戴一耳 EMO 就好。可是因为那个感觉，那个戴一耳的 EMO 对我感觉很像眼睛的视差，非常严重的视差，非常不平衡。然后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就硬戴，然后就唱了几首歌之后，反正我就不管了，我就是放空，就是让整个放空，然后跟大家融为一体之后，我耳朵就慢慢变好了。 哎呦， 就这样。 哎呦，音乐治疗哦， 不知道 自我疗愈哎， 对啊。所以我到现在药都还没吃， 所以这算是一个神迹的展现咯，算啦、啊、一个很神 这个很神奇啦， 对啊， 很神奇啦，对， 好酷的经验， 很酷，所以这是我遇到最我自己觉得自己最没有办法控制的， 但还好一切都 OK， 好险，真的好险， 这样让我好想要去找 TICC 的前几首歌来听哦、喔、 你会不会怎么样，对不对， 对对对， 那有人有听出那个吗， 你有事后有听出来吗， 我事后没听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录音。 哦、OK。 对，但是 那工作人员呢？ 他们我不知道，还没有问过。但是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本身加上自己有一点紧张、就是在唱第一首歌的时候，所以大家都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冷静。对，但后来就好很多了。 我们来听这一首《巴斯特耳朵》。 手也无法再回头，当下定着心做我的巴斯特耳朵，香水气味，纸色幻觉，嗅觉误判了机会，谁把秘密藏在眉间，有心人才能体会汗水淋漓的皎洁，密室里有谁有了指定不透露的耳朵，两个绚烂的交错，放肆的躲在记忆牢笼，都市像黄水猛兽也无法再回头，当下定决心做我的奇怪的却不能说，奇怪的却 完全不能说， 不能说。 好让你指点流淌我的耳朵，让个绚烂的交错，放肆的躲得极牢笼，在你心上。 这一次呢，发行这一张巴斯特耳朵，然后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就是哇，小球非常非常的认真上片了各大节目，然后很积极的在做宣传，所以大家遇见他，可以跟他就是聊天呐、啊，然后问问题的机会也变多。但是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很好奇，想要问问他的话，你也可以现在留言在飞碟联盟网 APP 上面，我们替你发问，让小球来回答。有个问题是他如果就是最近刚刚认识你的话，他搜寻你应该会有个困惑，想说那。那到底庄娟英的脸书账号跟庄娟英的粉丝专页跟庄娟英的社团这三个到底是怎么 样？你有三个、哦、 四个还有 Instagram、 啊、就是 还有微博五个， 不是啊，可是刚刚你说的是在脸书就有三个， 对， 脸 书 就 有 三个。然后我只是、嗯、要是今天我是一个新进来的人，我会很困惑， 我想说这三个我都要加吗？还是 如果你想要看比较官方的资讯、嗯，像活动资讯或什么的、你可以去粉专、但他也会有我写的一些话啦、可主要资讯会在那边发布、然后我个人的是因为能见度比较高、所以就是大家在看我讲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可以在个人的 你分享生活上的事情， 对，或者是我转 po 可能会有自己多的 OS 会放在，即使转发粉专也会写在个人脸书、那自己的不公开社团就是因为我想要跟所有听歌的人更接近、所以我就创了这个东西、然后进来的人、 他们进去要考试、 要考试有三题、很多人都被我删掉、因为我很生气，我觉得大家很不诚、就是、没有诚恳，我就会把他直接删掉、即使认识我也会删， 真的、哦、 你说比如说今天马克说、那我要去社团看看， 我现在来参加一下，来来来来 好好， 所以你那个三题是固定 的， 就是你按加入他就会有个跳出一个通知，这样 如果脸书没有骗我的话应该是固定的。 然后那个是有点像申论题的自由回答， 是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想要加入社团、第二个就是你觉得小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两题其实我都不会特别的严格、最严格的第三题就是、那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OK， 居然是以这一题为最严格的标准。 很多人如果他跟我讲说， 我是一个， 我 是 玛丽，我是女生，好，对，我是玛丽，我是女生，我就会删掉。对，这个我也会删掉，因为我觉得我不认识你，我不确定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因为其实，在不公开社团里面，会有更多私密的我会出现。 OK， 就比如说我会跟。比如说像我之前录音录到半夜三点、然后我就突然间有感而发，我就直接开了一个直播、或者是发了一个讯息、然后会很冗长的那种、你一般在 就是非常碎碎念这样， 或者是你在看人家日记的感觉、我觉得太隐私了，所以我希望是可以得到更多真诚的人， 愿意交心的人，你要先把你的心交出来你才能看我， 对、 那这个社团目前有多少人？ 3000多个、 很多， 有3000多个愿意交心的人， 你审核过3000多个人？ 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还有把，因为我们刚开始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会把入社的所有的人都把 Excel 登记起来、他的所有的 像名单一样 资料、包含他的所有的答复。 天哪， 因为我们希望 有一天是 你买这个名单之后可以干嘛？ 很棒的有效名单，有没有？那是做什么网络行销什么的？这是可以卖钱的。 就那三题啊、就那三题，他没有其他过多的资讯。 哦，你说没有个人，譬如说男生女生，然后地域、学历、年龄什么，哦，这些都没有。 就是心灵的那个交流而已。 对， 好，这三个今天跟你说明白了，你可以根据你想要多贴近小球，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加入。 对，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好的。 让爱不再搁浅，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 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I'm falling.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Lady Gaga, 布莱德利·库珀，100%完整现场演唱收音，携手打造年度最佳音乐爱情电影。

又要将谁遗忘？不正常，感觉长。月光之恋，阳光要洒在枕头上。时间还是照常，谁能陪我？谁能陪我说话？谁能给我力量？ 谁能给我力量呢？相信小球庄娟英有给很多人各式各样的力量。三点三十六分，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还有小球。这首歌曲叫《不正常的正常》， 对， 请小球来介绍一下吧。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很不正常， 嗯，会吗？ 会啊。 好了，蛮不正常的。 应该是说还有我自己觉得自己的属性在整个社会来讲还是算比较小众， 对，特质的， 对对对，比较不同的、嗯、然后我也认为我们自己会有一个跟社会来讲会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嗯、可是其实我认为很多人在自己的人生拼图当中一定有一块是一般人可以接受，一般人是觉得很奇怪的、嗯、所以我想要写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抚慰自己，嗯，就想说没关系，反正再怎么样就是你啊，嗯嗯，然后也想要借此这个机会告诉所有的人，就是即使别人说你不正常，但其实谁又是真的正常的？嗯， 刚刚说到那个拼图日记，然后里面你有说你想看着可能别人眼睛唱歌或什么的， 对， 以前的你唱歌可能真的那个群众比较小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盯着每一个人的眼睛，嗯、然后真的是唱给他听、嗯，然后到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你站在很大的舞台，那个舞台往下看，应该只能看到前面的人眼睛吧，对你来说，你觉得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力量吗？关于在大场地跟小场地唱歌，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经过练习的。因为我在办 TSCC 的时候，有在质疑一件事情是，如果我的能量通常都是要聚集起来才有办法给的话，嗯，那一个坐在六楼的人，他有办法就接收到我想要给他的东西吗？ 可以啊，接到很微弱。 可是我就是希望，我会希望透过练习，让这个能量是不管到几楼， 可以传很远， 对，可以传很远，让他可以 会比较远。比较弱吗？真的会吗？ 一定啊，这是一定的啊，越靠近能量越强啊，这是物理啊。 哇塞， 可我说的是心灵的那个冲击， 心灵冲击当然会每一个人不一样、嗯、但就是为什么我们去演唱会我们要抢第一排，那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投入跟付出，我投入了多少时间在排队、哦，在跟人挤人，然后在那里面，然后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你的那个感受，是因为我参与， 所以能量聚集越多的人，他越有办法感受。 对啊，我投入越多东西，有点像你那个社团嘛，你那个社团也是我交心，我先交心，我写了一大堆，然后我进去啊看你，我真的会很对这个社团我有参与感跟归属感，因为我觉得对，因为就是我很愿意想要知道你。跟随便就是写几句话的时候，就是按下去看、嗯、看你什么时候会通知我，什么时候会加入我，真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真的耶，有道理。 那你要做到他想要做到每一个能量都打得一模一样，那个就做不 天方夜谭。 没有，我决定有办法。 我跟你说，他这么重视心灵交流的人，然后你现在讲天方夜谭，这会成为他从此以后每次开演唱会给自己最大的压，就是他一会一直烦恼说该怎么办、欸、 我觉得一定有办法可以补足可能在现场给不到的、嗯、就像有一些人可能他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话、嗯嗯嗯、他永远没有办法接受到我们现场能量、嗯嗯、我是说如果有来到现场开演就是听我的演唱的时候、嗯、如果即使有一天我们在很遥远的地方、嗯、那我觉得我应该还会多做一些什么、嗯、让你觉得哦，我不是只有来这场演唱会、嗯 嗯、可是 TIC 结束之后你最近还会有演唱会吗？ 台湾的话就要到明年了， 嗯，明年好像也快了，因为现在已经 年底了， 对对对对对，嗯、明年一月二月吧。 那是新专辑的那种巡回吗？还是又是一个大的演唱会这样？ 会有两场跟专辑比较相关的巡演、嗯，但是有一场就是我的生日会哦、嗯，对， 所以资讯还不确定，但你要持续锁定就对了。 是的，大家可以看粉专。 本是专业， 对，然后其实我都会发很多很多的文， 嗯，有我有感受到， 就很怕宣传期结束之后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其实我没有，我觉得你的存在感是非常强烈的一个人哎、欸。 如果是的话，我就可以放假了，不发文。我真的很不喜欢发文，是不是感觉不出来啊？ 可是我觉得你好像会太担心大家发现你不见或什么的，或是忘记你。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是要靠这件事情来养活自己。嗯，对。 对啊， 你说有金钱的压力这样， 毕竟我还是没有办法手打肥皂拿去卖啊，或者是卖我的比如说什么海南鸡饭啊什么之类的。 我只想坐在这里一整个下午练习，把发呆变成有趣，反正没有事情，好像我本来就懂把无聊当作乐趣，打着节拍就能唱耶耶耶耶。 唱着和流行不同的味道，我的歌有我的调调，现在就准备好你的双手，就陪着我手舞足蹈。嘿，难得彩色的秘密，开始想象另一场飞行。哒哒哩哩，哒哒哩哩，哒哒哩呜呼。我只想坐在这里一整个下午练习，把发呆变成有趣，反正没。好像我本来就懂把无聊当作乐趣，打着节拍就能唱耶耶耶耶。打着节拍就能唱耶耶耶耶，发了疯都没关系，反正也没人关心，只好还缺个病，又发现我的怪情绪，好像我本来就懂把孤单当作氧气，累了不如就躺着耶耶耶耶。 这首歌曲无聊当有趣，什么无聊当什么有趣， 就是平常我很容易把无聊的事情看作很有趣， 嗯，因为你对什么都很有兴趣吧？ 对， 就像有时候关麦，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不管欧马克说什么，他都是非常瞪大眼睛，很兴奋， 真的假的？ 而且这是 你真的害我，因为我觉得我的 key 太高了，我希望可以练习当这个成熟又稳重的。 你说我刚刚讲真的假的，你又想要跟我附和是不是？ 对。 而且小球是从以前就是这样，就对什么真的吗？是那是什么？就是他不，你不会因为可能 惊讶 年纪增长，或是觉得哦看过事情越来越多。 今天一开始我想要问，因为前一阵子我刚好在讲说，就是有什么小小开头的艺人， 是是是， 然后你是小开头是小球嘛？ 是。 可是小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你知道，比如说小鬼他总是会长大， 是 什么时候要变？然后现在大家叫鬼哥有没有？ 球姐球姐， 对，你什么时候要变中球大球老球？ 我不要！ 天哪、啊！我是老球中，你讲一次看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球中君。听起来好没有说服力哦。 对啊， 我觉得蛮打动我的耶。 真的吗？老球中君吗？就跟你一起成长那种感觉。 对啊，就是很贴近我、啊。 在社团，大家也都知道，嗯，我们也一起成长了。 所以你觉得小球这个小字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困扰？ 我觉得他。这个小球的外号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我本身有太多想要做的事情、嗯、然后我的本名其实听起来有点浓烈、哦、有点力道、嗯、然后别人要靠近我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天啊，这女生好不像女生哦，好哦 好直接，好怎么样，好、嗯、好冲、嗯、所以小球这个外号反而是让别人觉得 平衡一下， 对、哦、所以我好像觉得哎，其实名字对我来讲还不错，嗯， 所以不用替他烦恼啦、嗯、小球。那你还有想要什么小的？没了， 小蛮多的啊， 小中歌。 我那天播了一系列的歌，就小开头的 哦，小小小小小。这张专辑呢，我看到你说，大家如果拿到这张专辑，或是你点开各个平台在听的话，也许你可以先不用把歌词就那么认真的看，你可以先听曲，然后你那个曲帮你带出那个画面，你想象那个感觉。那大部分听可能都觉得哦，有，只有一首歌，我觉得就是跟我想象的落差是有点大的，叫私房景点，就我听觉得是那个画面，一看词就哎。怎么会这样？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私房景点呢？ 其实这张专辑有两首歌在写关于死亡这件事情、嗯、然后私房景点它是其中一种、嗯、可是因为在某一些时刻我觉得我们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嗯、比如说在天堂的人，我们先 姑且不论是不是真的有天堂的存在，嗯，但至少离开肉体的这些人，他们已经变成灵魂了。他们看待其实人世间当中，他会认为其实只是一个逗号，并不是一个句点，嗯。然后我希望他比较像是他可以好好的跟在世的人分享说，我这边一切都很好，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加油。那如果我们有曾经未完待续的故事，嗯，我们也会一起等到我们还可以相见面的时候再把这个故事说完。嗯， 那个时候是什么一个点让你想要写或探讨跟死亡有关的主题？ 我觉得是因为这张专辑本身的概念就希望做的比较夜晚在听的，嗯，然后夜晚里面会有很多的情绪，嗯，所以有好的情绪，有不好的情绪，有比较激烈的，当然也有比较沉淀的，嗯，我希望可以透过这张专辑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的真正的内心。 所以今天晚上呢，你睡觉前就可以来点播这张 Buster 多来听一听，嗯。最后呢，就为大家送上这一首私房景点咯，要跟小球老球球姐 老球跟老球更有亲和力。 我想补充另外一件事情，嗯，然后如果大家就是已经不，因为现在收集实体专辑已经是非常少见的，嗯，所以我在实体专辑上面做了一些小巧思，嗯，就是我有写，不是手写啦，就是有文字的是我想的，然后我有把它放在实体专辑里头，就是，嗯，有点像 opening 带领大家进入这张专辑，嗯，那如果你觉得你线上听歌就觉得很爽了，很舒服，很支持我。希望大家可以，因为最近在点那个何必纪念，在 你不是已经冲到第一名了吗？ 还是要维持啊，要不然宣传期一过，哦，我们就消失了。 不要那么在意这件事情。 好啦， 就 是 希望大家排行榜也是第一名， 谢谢，嗯，希望大家可以多听一下我的音乐。 好的，今天感谢小球庄娟英， 谢谢马克玛丽，开心。 世界灰灰的，丑丑的，讨厌。四周剩下噪音和梦魇，我和你说好的。 曾宇谦指挥大师普雷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力作，远赴莫斯科录制，无与伦比的梦幻组合重现比赛时演出的经典作品《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

不仅如此，今年5月13号到26号当中两天补休，一天特休，连续14天没有一天例假休息。违法部分已经移请基隆市政府依法裁处。中油95无铅汽油不合格赔偿方案11月1号上路，最晚明天公布细节。另一方面，董事长戴谦今天指出，中油发言人由副总经理黄仁宏改为另一位副总经理方正仁。方正仁指出，赔偿方案中油希望采最便民的方法，延议新增以现金退款以及延长退款时间，不过详细内容要等经济部同意，并且送交行政院，完整赔偿方案还没出炉。主计总处明天发布第三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彭博社报道，台湾经济成长率连续4季高于3%，即将出现见顶放缓的信号。分析师预估，出口不佳拖累台湾第三季开始的经济表现，明年更将进一步受到美中贸易战延烧冲击。彭博社调查显示，17位分析师预估台湾第三季 GDP 中值为2.5%，这是去年第二季来最低。部分分析师提到，经济趋缓将让央行升息条件面临考验，明年升息机会不高。不过，也有分析师认为，考量台湾与美国利差扩大，央行明年还是可能升息，因应资金外流。央行9月底决定连9季维持利率不变。总裁杨金龙指出，目前的重贴现率1.375%，无论升息降息都有空间。美中贸易战持续，大豆又是战场核心商品。中国近几个月来转向巴西购买大豆，不过美国大豆不乏出口对象。彭博报道，一艘大型散货船载运69244公吨的大豆，10月21号从西雅图出发，原本目的地青岛，不过出海6天后变更航向，驶向越南。报道指出，受贸易战影响，美国出口中国大豆大幅下滑，不过美国出口越南大豆暴增93%。我国也和美国签署价值15.6亿美元的大豆采购意向书，决定未来2年向美国购买多达390万吨大豆。现在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95点，成为2461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成为2968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25点，涨幅1.02%，来到256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52点，来到7375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9点，来到9526点，成交金额998亿。外资及陆资买超10.96亿，投信买超0.57亿，自营商卖超4.48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7.05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981兑一美元，台币升值1.5分。日元以112.83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365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及时讯息，玉兔台风影响，今天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西南部及北部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台东宜兰龟山岛、高雄小琉球及屏东鹅銮鼻已经观测到浪高2到4公尺的长浪。路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吹起9到11级强阵风，沿海及临近海域风浪较大。东北季风加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及东北部天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也较凉。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买房必看新店央北从化区，最近水岸，最近捷运商城，唯有波尔多二，抢进核心门户，房价跳升区，轻松坐拥超大基地，丰富公社，14张捷运站，390公尺，总价980万起，买2至4房，波尔多二，2218-9911。 救护车里的他正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奋力挣扎，在十字路口的你，请当机立断帮他一把。 在交叉路口遭遇救灾救护车辆时，若车辆未进入路口，请减速暂停。 若车辆已进入路口，请尽速驶离，不妨碍救护车通行。 将心比心，你我齐礼让，为生命争取更多希望。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77周第五名张信哲，终于等到你。第四名 BCW 东岸，第三名炎亚纶，亲爱的怪物。第二名许茹芸，今夜只为你歌唱。第一名小球庄娟英，何必纪念。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荣浩。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4:07，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Yeah, we're online, 我是马克。 今天来到了2018年10月30号星期二，今天继续来帮桃子姐代班。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顺子的写一首歌，今天就让大家来点一首歌吧。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呢？欢迎。 怎么这么好？ 对啊， 怎么这么棒？ 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点播你想听的歌咯。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不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为你、oh, 为你，你心中的话我全都想听，能不能相信，所有的梦里全都是你，会不会听，和你一起是否不会再放弃，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我分不清，不要在意，只想微笑为你写一首歌，写一首歌，都是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 本呢，今天就是醒来的时候，就是想说到电台，就想播什么歌呢？就原本是想播《Good Night》哎呦，镜头， 最近真的风太大了， 对，风很大，然后有时候太阳，可是早晚温差又很大，嗯、就是。衣服就是开始外套要拿出来穿了，那个之前还在说哎，为什么好像从夏天直接变到了冬天，但我觉得现在那种秋天的感觉来了、嗯、秋天到了呢，就有人说哎，因为秋天的感觉来了，所以他想要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天黑黑。的确现在很快就天黑嘞。 对啊，嗯，出门要哎。 你不要跟我说你出门就天黑哦， 不是一下节 目，那是你戴墨镜， 五点就天黑的那种感觉真的是不好哎、欸，不快乐。 这样会不快乐吗？你喜欢下班走出大楼的时候 阳光 还是亮的， 对， 你会觉得一天还很多， 对，哦，我应该要在北欧生，不是北欧，我应该要在欧洲生活。 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M. 贝勒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了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想回家去， 你该不会现在就想回家了吧？ 对啊，天黑黑就是要回家啊。 如果你要出门下班还是天亮的话，你真的现在就要打卡下班。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我闭上眼睛， 这不废话吗？ 很多话其实都是废话，这一段会不会让大家就是无法下班，已经觉得够疲倦了？ 不会啊，大家听了以后就觉得，嗯，没错，老板跟我说的很多话都是废话。 用你的早安陪我吃晚餐，记得把想念存进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闪，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不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 心有十字星作伴，少了你的手背当枕头，我还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难互相取暖，想念不会疼烂，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来自林依晨的孤单北半球。我昨天看到一个系列，他说逼死外国人的中文系列，你有看过这个吗？ 我有看过标题，没有点进去看。 比如说别这个字，就别真的别，先别这个别， 先不要， 对，先不要，然后他说外国人如果看到这句话，比如说校长说衣服上除了校徽别的，别的，还有把，把妹的把，雨天骑脚踏车车轮打滑，还好我反应快，一把把把手握住了，这也很难啊。还有一个是过去的过，来到杨过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小龙女动情的说，我也想过而过过的生活。这个如果有外国人问我，我真的是哦，过，这 可以啊，大家可以试着就是来解释一下，来试探一下，来试试自己的中文文法好不好？ 假设你隔壁人你跟你发问了，你要怎么解释呢？我也想过而过过的生活。 对，因为其实因为我们从小母语就是中文，所以我们不会去想文法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什么词？ 对，所以同样的，在把它转换在你学习外国语言的时候，你是不是不应该这么的重视那些文法呢？ 竟然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等你有一天靠岸，少了你的怀抱等温暖，我还不习惯，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 桃子晚报呢，欢迎大家来点点你想听的歌，想听什么歌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UP 上面。 餐桌吃晚餐的时候，谁还会提醒我？如果睡觉留个门缝，是否你会贪图笑我懒虫？我以为爱像热水开着就能不停留，却想无期在挥霍后失踪。我爱的发 了否，还相信我守着就有用，却连我醒着睡着哭着笑着都会痛。我爱的发了疯，明知道在空后也没救，那句我爱你我还能向谁说。我的时钟是否你的绝望可以倒流，我以为爱足够让人无尽等待着我，我一回头你不在我背后，我爱的发了疯，还相信我守着就有用，却连我醒着睡着哭着笑着都会痛。我爱的发了疯，明知道在空后也没救，那句我爱你我还能向谁说。神州总有一次要爱到时空，那就让我疯了疯了，我爱的发了疯，连清醒生活都想着我，不管我走着坐着呼吸个水都会痛，我爱的发了疯，后悔一点珍惜都看着你走，爱一瞬的就走，我不想你走又能挽回什么。 Nick 周汤豪 iPhone 坐在我对面的是神情有点沮丧的欧马克。看完了 NBA 之后，不知为何他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乌云，希望放一首他的爱歌可以让他心情好一点。 哦，我以为你是要放乌云乌云快走开。 今天有人点播，好像不止一个人吧，来自于糯米团的巴黎草莓。 我想知道你是谁，跟着你的背影散发出来一种香味，我那不是香水。刹那之间空气全都凝结，只有你的香味在我面前，曾经听说可是却又从没真的见过，就像巴黎的草莓。回家的路上我经过几条热闹的街，我感觉有点累，缤纷的心潮却感受不到一丝新鲜，我也许有偏见。一张一张相同精致的脸，就像翻开杂志的照片，美好的感觉却只能留在记忆里面，就像巴黎的草莓。巴黎的草莓和你虽然只是擦肩，但我知道那不是人工的香甜。巴黎的草莓这名字真的很美，你是否

知道明年过年有9天连假吗？ 哇，这样就可以去欧洲玩嘞！ 我好想去看极光哦， 也好想看新天鹅堡的雪景哦。9天连假就是要去欧洲，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大家好，我是王丽人。 你是答案，解答了陌生青涩如初的感情观，飞碟猎魂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动起 明天是节目日，今晚照样开 party。 妈妈她很担心，要我早点回去，我会早点回去，吃完早点再回去。动起动起，手机给我关机。动起动起，金翅锁在置物柜里。动起动起，管他是谁 call me。 动起动起，现在谁都是屁。动起动起动起，不急不要停。动起动起动起，啪啪啪 party。 动起动起动起，拜托不要停。动起动起动起，动动动动起。暧昧不是游戏，暧昧是场战役，先动心的先伤心，先认真先认命。时尚不是流行，时尚是做自己，我心我素我呼吸，我今天那不行。动起动起，音乐快吹到底。动起动起，脑也跟着干到底。动起动起，越催你越美丽。动起动起，再跟我回家去。啪啪啪 party， 动起动起动起，拜托不要停。动起动起动起，动动动动起。比起你 sexy and bling bling， 气质更是随意。别乖乖拍不要紧，坏坏的和把你点名。表情表情一直表表情表，休息要更快。谁表情表情一直表表情 ，everybody jump。 在今天2018年的10月30号下午的4:36，华人女单正在完成一件的创举，她正在学习如何发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让全世界为她喝彩。 哎，我真的很像那个老人在学，说，哎呀啊啊，你们那个年轻人的字怎么按上去的？啊啊啊，那个我看有的人会动，哎，啊，这个影片有声音吗？啊，我要按哪个钮啊？你真的好像欧巴桑哦。 没关系，一回生二回熟之后就可以看到 发布限时动态，按下去是不是？ 华人女单的限时动态满天飞了 啊，然后限时动态它就会浮到我的，我怎么自己看不到？ 它不，限时动态不会浮上来啊，限时动态都在上面啊。 所以我自己的也不会浮出来，我要自己点我自己。 不会啊，点你自己，然后重点是你要看它这边下面 有一个它要传，真正传完了以后你再把它关掉，才是真的上传完成。 那我传完了吗？ 你现在 因为我刚关很快，怎么办？ 传完了 ，OK 的。但是为什么你的现实动态是拍我呢？ 因为镜头是对外啊。 你也可以拍你自己的呀。 因为我没有看过。 为什么要用一个很奇怪的滤镜拍我呢？ 因为我第一次发现现实动态下面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选， 现在觉得好玩了。 嗯，很累，好累哦。 觉得 IG 真的是一个很深的世界。 深在哪里？ 就是 深在哪里？ 就是认真经营的人，就是花很多的气力，跟你要一直用一个很，因为他是会常 网美没有那么好当， 或是他常常会推出一些很新的背景或特效的时候，你可能在第一时间把它运用的 熟悉它， 熟悉它，然后运用的很好，你的字像在哪，然后有没有那种感觉等等之类的。那个你其实想干嘛？你以为我看不出你想发一个限动吗？ 没有啊，我就想说有人第一次就是发现实动态在那边侃侃而谈，听起来真的有够像欧巴桑的。我要把它记录下来。 那现实动态会维持多久？ 一天24小时、哦、你没有存下来的话它就消失在这个世界、 哦、那个也不值得存、啊、欸，它下面会显示多少人看过你的现实动态、欸、 是的， 我要对刚刚可能你听到很兴奋要上去看现实动态的180个人说声抱歉。 为什么？因为其实蛮不好看的， 因为你说第一次的实验品总是会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 很 喜欢拿我当实验品嘛，怎么样 ？Special？ 嗯，什么 special 哈？我刚听到有人叫陈翔吗？什么 special？ 陈翔已经离开 special 了吧？ 哈，陈翔离开了。那丰田呢？丰田 还在，他们合约还没到。乱讲，其实有的没的。忙那个现实动态哈，都忘了我有没有讲过，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桃子晚报了。 哦、oh, ，欢迎回来，桃子晚报。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92.1，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钟到5点钟的一个小时，桃子姐的时间。但今天是马克与玛丽来代班。